城冷战冷冽、 嗯、 每一瓶全部都是高寒地区的黄金亚麻籽给大家压榨而来、 嗯、 所以说呢当中富含到的欧米伽三每100克当中有50克以上。 节目已经进行到尾声了，大家抓紧这个机会，400-015-5151 400-015-5151，今天只需要299元带走总总12瓶，每瓶是500毫升的利健一级冷榨的亚麻籽油，只需要一个电话，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。 出行好伴侣，876路况信息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、咳嗽痰多而担心吗？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，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。 娘娘急驾！ 怎么了？ 电瓶没电了。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找救兵。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，一键呼叫救援，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。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。 400-123-456-7。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。目前京开高速新发地桥区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，京港澳高速宛平桥到大瓦窑桥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，东北三环内环方向太阳宫桥到三元桥车多。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。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，今天白天登山气象指数是2，适宜登山。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的气象条件持续，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。今天的气温在9到-3度之间，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2，感觉较冷，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3，感觉干冷。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，光照比较充足，晒太阳气象指数为3，较适宜在户外晒太阳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《娱乐七十二变》，娱乐七十二变。 上了墙，燕子飞上了 墙，小花小柱配成双，天蓬石榴和鱼缸， 最爱白雪白骨城，三月开四花卷，这上家的娱乐七十二变，白天晚上 娱乐 七十二变， 往来往 有人逗我该用它， 娱 乐七十二变， 王大磊， 小品英宁，王大磊上台鞠躬。 Show time！ 快来打进酒吧里。哎，医院的食堂你们吃过吗？ 医院的食堂不住院的时候不吃。 哎，我跟你说不是的，现在好多医院也有自己的食堂。 有。而且那个有的大型医院里边有那个便民餐车，您可以在那儿买病号饭。 哦， 以外的其他的美食。 您原谅我不怎么看病，这里面说这个呀我都不理解啊，什么吃病号饭呢、哎、不知道。 哎，你天天那个小白罐子拿出那个白片黑片红片蓝片胶囊啊什么药丸啊，咣咣咣咣吃2两，怎么回事？ 那都是保养。 哦，就是维生素，我吃了什么是吧 ？A B C D， 哎对 ，E F D， 还有补充妇女什么缺的这些。 没有 。 你看王大磊多么了解小花的预言的方向。 我指的就是说什么骨动力是吧？ 骨动力。 就我记得你补了那骨头以后就嘎嘣嘎嘣的。 对、啊。 我吃狗咬胶的。 哦，你吃那些东西啊？ 没听说。 又有什么大蒜精啊？猪萝卜精啊？ 王八精啊？ 我净吃妖怪。 哎呀，但是医院的食堂特别有意思，有时候你还能看见那些穿着绿大褂，就是明显是做手术的那些医生中间吃饭来了。 他有什么可奇怪的？人家也吃饭。 一般呢是医生有医生的一个吃饭的区域，然后患者有患者区域，混吃的比较少，因为医生也怕吃着吃着人家患者啪坐对面。 我让患者啪吐出来了。 那个，您看我这个青光眼啊。